享两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锦鲤唱锦溪，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锐意滚过半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度。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早晚气温较低，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么目前呢，高速公路京藏高速上青桥北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镐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呢，在京城高速湖光桥北进京方向是有事故的，也请后车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格外的带劲儿，嘿。 对对对对对，今天你过节嘛、啊、好，哎，不是， 我跟众姐妹们一起过节呀。 姐妹们呵呵，不是，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女神节。 没你那个节，这还用过节吗、啊、每天都是女神， 每天都是女神。 对对对，今天这一定要好好的赞美一下。 昨儿我就说错话了， 昨儿你说错了， 刚才这名儿叫什么来着、 啊、 你再重复一遍。 国际劳动妇女节， 我说成了妇女劳动节。 妇女劳， 就今儿一天得劳动， 就对，今儿这一天不能闲着了。 对、 哦、 你说说，其实今天应该是 你怎么这么霸道呢，你这个 女性朋友放假一天的呀， 你也仗、 啊、半天吧， 啊，半天半天 半天、 啊、我天，你又给增加半天。昨天是向着这边说，今天向你，真是一个著名的墙头草啊。 随风倒啊，是吧。 对对，国际劳动妇女节 啊， 啊， 这个祝所有在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 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永远美丽。 对对对， 感觉这节目要结束了。 男性们这个多多的付出和关注、啊、 那当然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一定要说说女性了。咱就说我身边的这某位女性 啊， 啊，不服不行的地方。 哎呦呵，不服不行的女性的那些地方。哈哈哈哈， 对， 哎，这话题怎么一让我说就能绕进去呢？ 明明一开始也是你说的，就是说、 啊、 身边的这位女性 啊， 不服不行，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说一说啊 啊， 无论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说。 对呀，而且说的点也可以丰富多彩一些。 镜子里的这位女性 啊， 不服不行，怎么长这么漂亮呢？ 我听着怎么跟白雪公主她后妈似的？ 妈哟！ 镜子镜子，告诉我， 全世界谁最漂亮啊？ 哎啊，哈哈镜了， 这哎呀，我突然想起了我妈，真是不服不行。 都什么？为什么？ 我妈做那韭菜馅盒子，哎呦，世界 number one。 吃遍了韭菜馅盒子，您 那个？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家周边的吧， 最好吃的。 嗯，谁做的都做不过我妈， 挨家蹭啊！你也是不服不行，我跟你。 真的，你说他那韭菜选的怎么那么好？ 哎， 啊，那鸡蛋摊的怎么那么？ 哎、你这说，我觉得我妈也有不服不行。 哪儿啊？ 就是你卖韭菜蒜苗 啊， 他买什么呀？ 他都掐。 不掐不行，掐多不好啊，人家不乐意啊。 我妈掐， 我妈不掐。哦、妈，哎，非要你挂着这个， 挂着的， 展示的那 哦 那块嫩呢，肯定是挑着好的。 嘿， 就要这个。 你看看，咱妈就会挑。 我去那个前两天不是去台湾，然后这个采访吗？后来我看人一个红木的纸巾盒，我感觉外面摆着不太好。哎，我一上他们。哎，别屋有一正在用，我说我要你用的这个， 继承了妈妈的衣钵。 对，不服不行，对，就这高级能力啊。 是， 咱说说身边的某位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是不是这 个？对对对，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对， 就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不是犯愣的吗？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奇葩说的节目，就介绍了一女孩，她就介绍自己，真是不服不行 啊、哎！ 她就特别能吃，她一顿饭好像能吃300只小龙虾， 哦、 就是她的饭量平均是7-8个人， 有那样的， 啊、 不能吃还倍儿瘦。 她最经典的一句话是： 吸收不好。 她第一次相亲也是唯一的一次相亲，后来呢，这个男方呢请她去吃饭，哎呀，她可高兴了，你知道吗？然后坐那儿以后呢，人男方就看这么小瘦小一姑娘，点呗，你喜欢吃什么点呗。然后这小女孩你知道怎么着？她说我点了一本儿。 就是这个，就是胃口是不错， 胃口大 啊，对对对，但有点不太礼貌。 这不服不行， 不服不行， 是吧？ 不服不行，人家说我服了，哎、我先走了。 对 对， 所以就没有第二次见面了。 对，所以有这吃亏嘛。对，咱说说啊，身边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我也不服不行这紫苏。哎，你们发现巧合吗？ 啊， 3.8国际劳动妇女节 怎么着？ 今天正好3月8号。 对呀，是3月8呀， 还限行3和8。限行3和8。 哎，你不说还不知道，一说还真吓我一跳。 你看看这敏锐， 敏锐， 很敏锐， 敏锐。 哎，不是一般的紫苏。 反正今儿你也休息，不用开车出来吧？ 嗯，无所谓，您别开3和8就行了。 啊，对对 对， 对 吧？ 是这意思。 赶紧的啊，思考一下身边某位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欢迎啊，跟我们沟通一下。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啊，16条线路将增设中途站位， 流量漫游费今年7月1号前正式取消， 女性整体收入天哪，低于男性20%。 哦， 消费但是并不低啊。 那当然了，班级微信群有了自治公约。 另外呢，这电影《捉妖记2》它有个教训，刻意讨好观众不一定就有高回报。 是的， 我没觉得你讨好我呢。 嗯，没看到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 对，给大伙说一下啊，身边的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具体的说一说为什么这么服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您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我们给您说一些实用的消息。 好， 咱先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北京市这二手房的交易越来越多了。 是， 自从2009年开始呢，咱北京的二手住宅成交量就开始超过了新房。2016年，北京二手房成交占比呢高达74%。 哦， 其中58%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屋，也就是说，其实还不算很老旧，对吧？ 对对， 哎，约有40%房屋的房龄超过了17年。在交易的房屋当中呢，最主流的户型一直是两居室，但是三居及以上户型的房屋也是越来越多。 嗯， 三居室以及以上的这个户型的房屋数量的增加，主要源于咱北京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 对， 以及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也是与日俱增。 那是， 哎，原先一居室的时候，大家你有没有过 有 睡地上的经历？ 那倒没有。 对，那你先说有 一居室有过。 睡沙发 睡过， 过门厅对吧？ 啊，钢丝床睡过， 都不一样了。哎，对，那希望老人和小孩一起住更大的房子是改善型买房人群考虑的主要原因。 那当然了， 二孩那当然也是正在兴起的原因之一了。 没错。哎，这是刚才我们关注的二手房交易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个漫游费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啊，加大网络提速降费的力度，取消流量漫游费。那么这一措施什么时候落地呢？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啊，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工信部的副部长陈兆雄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工信部啊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梳理和调整、系统开发和改造、测试和业务验证等工作，确保了广大用户在今年7月1号前享受到这一红利了。 对，那么咱们在以后去哪儿，就不是说什么本地卖流量 啊 啊， 不能就是本地的你 国内流量 不能用，什么外地的还得跨省，还得漫游费，还得收一点。 据说昨天我问了一下，还是先在这个无论你在哪儿，都先把这个国内流量用完 哦， 然后再让你用本地流量， 是吧？ 其实反了嘛，对不对？应该先让我把本地流量用了。 那当然了， 我这要出个门多费劲呢。 7月1号以后就好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 再来说说这健康的问题哈。咱北京市疾控中心有一个消息跟大伙说一下，目前呢咱北京流感病毒活动仍然处于持续下降的这个通道，没有大幅反弹的迹象啊。 是， 对于本市历年及近期流感监测数据分析一下，就发现啊，北京在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都是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期。 对， 次年一月达到一个高峰，等到三月中下旬逐渐进入非流行期了。那本市每年仅存在冬春季一个流感这个流行的高峰啊。目前本市流感流行趋势符合往年季节性流感的流行特征，流感病毒基因特性和抗原性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那虽然仍然处于流行期的水平，但是没有大幅反弹的迹象，大家也不用担心。但是您也得注意防寒保暖， 对，尤其是 多喝水吃水果。 现在再过一周吧，咱暖气就该停了，对吧？家里就该嗖嗖的凉了。 要暖气，我看这净是穿裤子上还有洞，也不穿粗裤的。 说的好像是我吧？ 但是大家都没有你这么胖啊。 是，嗨，是啊，关键是我这么胖，我抵抗能力还强。有的吧，你看小瘦的，你还不穿，还穿一小短裙儿，你说说，那不是招感冒呢？所以啊，咱们还是要遵循那 批评女性 就是提个醒儿 啊。 最主要的就是要遵循那句老话。春捂秋冻，对吧？ 你真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说一套做一套。 就是该怎么说怎么说，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啊？ 大家都得注意啊！ 对， 你也真得注意。 是是是， 你说你不来啊，谁操机啊？ 是啊， 对对对， 谁说新闻啊？接下来这条我继续说呗， 你继续说。 来，说是吸油烟机，你看。吸油烟机呢，作为一种用于厨房排除油烟的家用电器产品，已经是成为了现代家庭啊必不可少的厨房电器。昨天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16款13个品牌的吸油烟机的比较实验结果，结果显示样品吸油烟机整体质量比较高。 你看，这就跟我妈买菜是一个道理。 对呀，我突然反应过来，那么个别产品的性能指标是有差异或者不达标的，那就一定买样品。同时呢，针对吸油烟机销售爱说，哎呀，你看我们这吸油烟机，我们这风量可大的，这么一个卖点。 专家一测试就发现，风量和风压值同样重要。 啊， 如果风压不足，即使说我风量再大，实际上风量也会严重的衰减。 是， 中消协提醒各位消费者，在选购吸油烟机的时候，如果烹饪中经常爆炒。这样家庭可以选择风量相对较大的产品。使用公共烟道，尤其是住高层建筑排油烟的家庭，应该选用风压相对较大的产品，这样风量的衰减才会比较小。 那我们家适合风压 哦， 我们家就喜欢炖。 你们家哎好 炖菜，你知道吗？ 对， 用那水熬白菜， 哎 是吧？ 哎 啊，没有什么爆炒，烟儿太大，呛疼， 成厉害。牙不好吧您这是。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剪片熬白菜嘛。哎，那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咱说买东西有的时候就得用，不是有的时候必须得用钱。 那当然了。 对吧，你用钱，现在有的人就愿意从信用卡里边直接取现 啊， 透支现金。 着急嘛。 哎，你着急的时候临时从信用卡透支现金的各位朋友你得当心了。 怎么着了呀？ 最近多家银行发布了关于信用卡预借现金业务的一个调整公告。怎么个调整法呢？信用卡透支取现额将全额计入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 什么意思？没明白。 简单的说，就是取现本身不再享受最低还款额的待遇了。比如你取了10000现金 啊， 当然说还10%就行， 对，原来是这么一个套路吗？ 现在不是了， 不是了。 取了多少？这个月之内，就下个还款日的时候，就必须全额还清。 凭什么？ 你还得加，哎，还得加上手续费和利息。 哎呦， 像农行啊、工行的客服人员也是确认了上述变化。 哎， 这一定大家得想清楚啊。 对对对对对， 不能说借就借了，有借有还。 管王一借。 再见很难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赶上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没错， 说对了哈。 对对对、大家就说一说身边总有位女性，她身上是不是有让你不服不行的地方。哎，不一定全都让你服、 是是是， 但是她有某个地方让你很佩服， 就有一点 不服不行，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说说看吧。 美丽极限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无所谓管大绝不缺陷，让鼻息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女同胞也可以夸一下啊、你周围的女性有没有让你不服不行的地方？ 哎， 波波先生说苗苗的胃口，我就不服不行。苗苗是谁？是苗山吗？ 哦，有可能，因为前两天啊，他提班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这个胃口，包括他爱吃的油饼、油条，隶属了一整期节目呢。 油饼、油条不就两类吗？ 就是反正他就爱吃嘛。 具体的油饼和油条是吗？ 嗯， 哦，他是是。最近是迷上了这个了，他说哎，这胃口太厉害了，波波先生说快到我一半了嘛， 呵，好嘛，还是差您远点呗。 是 吧， 是是是 啊，您老大，您老大啊。这哆啦 A 梦就说了 啊，你多萌、 必须得夸过我的岳母大人， 岳母大人在上， 哎呦， 高磊给您磕一个。 我又多一个，你别介吧。他说您怎么就培养出我媳妇儿这么温柔漂亮、善良大方、勤劳朴实的女人呢？您简直太厉害。那 你简直太厉害了，这马屁拍的 真是 少俩。 好嘛， 学学啊。 那岳父呢怎么办呀？ 啊， 你说你不能够缺一啊。 对啊， 三缺一。 是是是，你给补上。三缺一呀、 他们仨人都有了，就缺一岳父大人嘛。 你说说。 我说不合适，人家家政啊，您说说。 哦， 是是， 你补上一下吧，多累吗、要不然这搞得不好。 对对对。 冯松涛说，我刚听了开头就下车了，没事啊，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个 APP, 听听 FM 都可以听 了。哦，我以为他，我以为他是开车突然发现今天三和八限行了，不是这意思是吧？ 那也有可能，那就别开了呗， 别开了。 但是不管怎么着，听节目的话都可以通过手机听嘛。 对 对, 对， 说说你身边女性让你不服不行的地方。 嗯， 樱花 啊， 樱花说，我特服我自己。 怎么着？ 我跳过舞 啊， 打过柔力球，柔力球是不是那个拿一小圆盘， 就跟那个扇子扇面似的，你知道吗？就圆的那个扇面似的 啊，对，团扇那 团扇的感觉的似的，然后上面那个球啊，就跟粘扇子上似的、 对，就顺势一接走你。 哎呦， 是吧？ 啊，对。 就拧着身子那个，哎，玩过轮滑，花棍，我不知道啊， 有可能是 花样游泳 啊， 啊，花样游写错，花棍游泳，我天哪，这厉害了哈、但是哪样都不长，哎，咱就是擅长半途而废， 那不行， 不是，就是爱好多，都来着点， 是是是，您坚持就行， 人家觉得会了，我就收， 那您这锻炼身体怎么办呀？ 换一个呀， 再换一个。 对，从今天开始练弹球了， 手指头里挺灵活啊。 怎么着啊？ 科夫说了，我老婆我们全家是不服不行。 嗯， 他们全家有严重的洁癖、强迫症和超强的记忆功能。我告诉你，洗碗他们家至少洗三遍，只要我碰一下碗，又得加一遍。我天 呀！那吃饭不碰碗呢？ 那就拿筷子呗。 哦， 买菜去市场，每个菜摊必须逛一遍。 跟他聊天的时候时不时的会蹦出 N 年前我说过的某句话，或者是逛过的某个市场的某个人的某个特征，我真是服了他们家了。 赶紧做刑警吧。嫂子这个能力要不然耽误了， 真 是 埋没了 人 才，逮着 您一人不行、对对，替我们大家出点力吧。 可人嫂子就说了，嘿，我就贼他，我贼别人干嘛呀、 但我有朋友也是这样，他比如说真是货比三家，他必须把他能看都看一遍 啊。 前两天说这个你办个喜事儿吧， 是啊， 哎，让这个未婚妻说你列列你喜欢的这个酒店，咱们都看看哪儿 啊， 选50间。 我北京城这么大， 是说咱都看完不用办了 啊， 到日子都过了。 对呀，哎， 就你不能太都是那个报错啊。 还有一朋友呢，我也认识，认识吧，他外号就不赖，去哪儿逛街是吧，看着喜欢的，不是他呀，看别人喜欢的或者自己喜欢的他都得试一遍、 我也来来吧， 啊，我也来了，我试试反正合不合身吧，适不适合他都来来、然后叫不辣， 是什 么哪个 都不 辣嘛。 雪玉雪莲说，今天还是我老妈生日，祝老妈生日快乐，来让高磊给那个咱妈唱个歌。 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妈妈，妈妈永远快乐。Oh yeah, oh, yeah.这依然说了，不服不行啊，今天过节我也是女同胞，但我行政部门的啊，每次过节呢我们都早来布置，给60多个女职工亲手发礼物，我们部门一共4个女同事，我们一起干， 嘿， 感谢他们跟我们一起的付出，我服他们啊，也服我自己，一会儿自己又发，天哪，还有同事单独给我准备了礼物， 多幸福呀。 哎，我得开工了，恐怕听不见了，对，偷偷听啊，偷偷听，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那礼物都什么呀？我都好奇。今天一般，这个妇女节都发给女性朋友什么东西啊？花生瓜子儿， 啊？ 茶话会嘛，聊聊天儿啊？那发什么呀？ 你真是妇女之仇啊！ 原来我爸他们 我们都是之友，你知道发花生瓜子儿。 我记得我 花生瓜子可以发、但是也得发点别的。 发点别的、我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针织厂，你知道吗？经常就发点 毛衣针儿， 发毛衣针儿。 发 毛线 啊、 听 着发毛线跟没发， 发毛巾就发这个，那时候那这东西都不便宜呢。 嗯， 你要发个毛马海毛的，那时候可贵可贵了。 怎么着？你还发个驼毛的？ 那更买不起了。 这么事儿，发就不错了。 哎，也可以问问大家今天都发点什么。 我这不是都发东西 啊？不是都发东西啊？ 这别比了。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不服不行的女性。啊，他有哪些地方特让您佩服，特让您不得不服？跟我们聊一聊，也说一下为什么。北京文艺广播等着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咱说说这个其他有用的消息。 好、 交通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市民集中反映的一个公交乘车的需求，有工作人员在调研之后，2018年3月12号首车起，咱北京16条线路都会增设中途的站位，其中呢2条线路延长了营业时间。此次线路增站后呢，将方便亚运新新家园、白各庄新村、首开长春藤、月兰水岸、蔚蓝美居、潮白家园等小区居民的出行啊。您想具体了解呢，也可以登录北京公交网，到时候一定能够查看到。 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停车问题哈。东城区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说，目前呢东城区居民的停车缺口是5.6万。那么如何解决停车难呢？东城区考虑啊开辟路边夜间居民停车位。那么东城的、 夜里边、 对，那么东城区的这个停车位问题啊，主要就是靠挖潜啊，挖掘潜力共享，适度的建设解决，以街道为单元，精细到社区，把停车啊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是是是， 包括梳理路边的停车位，开辟夜间的居民停车车位，加大平改立的力度，建立 改立体， 对，立体的停车楼，方便大家停车了。 对对对，实际上东城区呢，它这个大家也了解，它这个平房区也比较多， 是是是， 老建筑也比较多，不好规划这个停车位，实在是在增加了之后估计大家更方便了。不过呢事情都会越来越好，还需要一个时间， 没错， 咱别乱停乱放 啊， 别这个乱发脾气。 是， 来，再来关注一下热点呗。女性整体收入低于男性两成， 哎呀，这也是不服不行 啊！ 收入低还挺能话。 某招聘平台呢，近日发布了2018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结果就显示，女性整体收入低于男性22%，管理层女性仍然是缺失严重的。 哎呀，非常需求啊！这一次的抽样问卷调查呢，直接招聘在全国31个省市区内不同的行业、不同年龄。这个就业者都进行调查了，收到了10万多份有效的样本。报告里说，平均而言吧，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可比男性高15%，而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少9%。这可能跟个人擅长也有关系。 是， 相对来说啊，不是说每个人或者必须的。 对。 另外呢，36%的女性将上下班方便作为选择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无形当中就放弃了更大范围的工作机会选择。 没错。 顾家。 哎，照顾孩子，照顾家人。那么整体来看呢，女性啊，月平均收入是6589元，男性是8006元，女性收入比男性低22%。在普通职员阶段的男性女性收入分别是5752元和5530元，这就说明了在职业的起步阶段，女性和男性基本上可以获得相同的待遇。但是随着更多男性挤上了管理岗位，薪水获得提升，而更多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的岗位，那男女收入的落差就逐步显现了。调查还显示，73.8%的职场人认为其所在的公司高管当中啊，大部分是男性。那么处在婚育阶段而被动失去晋升机会这一客观因素，仍然是职场女性面临的最大障碍了。 对，这倒是需要啊关注一下。 对，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就让女性的这个职业规划出现偏差。 没错， 但是也是有个人的选择，很多女性也是更多的愿意选择家庭。 那当然了， 对对，因为她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让这个老爷们儿管家，后来回来一看，简直是不堪忍受，这家怎么这么乱呀？怎么管成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像云南那边的 啊， 都是女性出去干活挣钱，男的在家看孩子。 有不一样的，我一哥们儿天跟我说，2016年我开始学做饭了。 哎、 我为什么学做饭？ 为什么？ 简单的跟你说，我老婆做饭太难吃了。 我以为说我老婆晋升了呢，你工资比我高了，我就少干活了。 赶紧你还是去晋升吧，这饭做的。他现在已经也挺好的。 对呀、 我说你中了老弟妹的招了，你知道吗？ 哦， 弟妹激发了你的潜能。 嘿， 刚才说必须挖钱呢。 是是是是是， 看吧，我又教一招吧。 你说说，让你这么一分析，家里没有和睦的了，我告诉你。 不是，挺和睦的人俩 啊、挺和睦的， 做的开心，吃的痛快， 是是是，找到了契合点。 对对对。哎，再来说其他的消息啊，班级微信 还来得及吗？ 差不多时间，咱下一时段吧。 那念念大家那个， 好， 齐天大圣说了，我的原经理也是我的朋友，从入职业务员到升职到经理9个月，各种业绩、各种达标，全都达标。我们全国公司最厉害的之一就是他。 天哪！ 我们团队还上过总公司的宣传杂志呢， 真厉害。 嗯， 那就是一个女领袖呗，是这意思吧？ 女领袖啊，领头羊， 就在他们公司的女领头羊呗。 女领头羊确实很优秀啊。 哎呀，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夸夸您身边的女性。咱们的话题是， 哎，我身边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00，节约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特惠金融产品，免费参与广发年度大型活动，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广发银行网点。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因为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离职的消息促使金价开盘冲高到1340美元，日内则持续下跌，晚间美国2月 ADP 就业人数 23.5 万，远高于预期，国际金价跌破133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325.62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白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白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觉得今儿女孩放假咱们都特别带劲， 下午人才放假呢。 哦，下午 非常辛苦，人上午很多人都要工作，知道吧？ 哦， 大家辛苦了啊。 哦，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啊，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健康美丽， 永远美丽。 嗯，来说说啊，你身边女性让你不服不行的地方。 是， 赶紧都坦白一下吧。 坦白一下，有坦白的。 嗯， 比利先任就坦白了，说我最佩服的我这个女人就是我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他们的部门领导啊。天哪，我这个大喘气。哎呀， 你没说成我媳妇儿们就不错了。 他说跟我妈一边大直筋儿，没对象没孩子，我媳妇儿怀孕去做产检的时候，他们部门好几个人怀孕了要去参加，然后本来请一天的假，大夫呢都给排好了去安检了，但是呢， 哦， 他们部门领导死活不批呀。 那就都去，可不是， 啊， 就是你不 分波去，这可以， 对，你 是吧？ 也不能说人家不通人情， 那当然了。 集体说好，我们集体都去， 我们整个部门都去。 虽然确实都是怀孕了，但是这工作也得继续 啊，对， 不是啊，对，这跟当然这可能呢，他也不是他没有经历过，可能也稍微欠缺考虑大家的感受。但是你集体都走了，他也得想这工作也得维持。 对，而且我觉得 没有扎堆的 团队啊，咱也之前也商量一下，就比如说咱现在都有群，咱打个招呼，哎， 对， 我明儿去，我后去， 脆丁壳嘛， 好， 脆赢了的先去，但是你约上的先去的 啊， 是不是，啊？ 咱们单 边 我吃蜜吧， 一天，那就整集体休假了。就越是他不明白，你可能越需要跟他好好交流。 是， 不能简单的认为他就觉得我也辛苦了，对吧？ 嗯， 啊，当然啊，祝愿都好啊。KD 说了，我最服气我妈，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妈才能帮我们家孩子把我们家孩子葫芦顺了，嗯，其他人都根本都管不了。 哇， 老厉害了，我们家孩子 炸毛是吧？ 看见孩子的背影了， 挺乖的呀， 背影看着挺乖的， 是还穿一小粉裤子，姑娘吧？ 对，肯定是姑娘， 姑娘还能炸毛啊？ 啊，就是不爱搭理你，没准丧不打眼的让你。 哦，那我还得求求他。 哎，你看啊，高 小祖宗，哎， 不乐意。 您就求求您了， 哎。现在除了他妈之外，你也行。然后顺了。 来看看啊，这回乡馅饺子，我觉得这有点黑他老婆。我感觉我老婆小脑不甚发达。 嗯， 为啥呢？我老婆老是摔跤，你说干家务，她总是磕磕碰碰。哎呀，算是不服不行吧。 您那是搀扶的扶，不服不行。 啊，不是 高磊，你就是妇女之仇，老是念队里面的消息。 不是，我觉得吧， 看你乐的。 我觉得刚才你说那话特别对，王爷。 我说什么了？ 你刚才说就是那家就是中了他老婆的圈套，是你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说， 没说。明明我告诉你，这节目现在能倒过去吗？导播，倒过去我就忘，告诉放大家听。他老婆干家务的时候磕磕碰碰，那就是给你听呢。我干不了， 别挑事儿， 你来吧，是不是这意思？ 是不是太累了？人家 不可能， 哦， 拿个盘子还磕磕碰碰。 以后让弟妹少喝点，不是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这得关注我。要是老爱摔跟头，这真得瞧瞧。蜜说那夸夸自己，这你念了吗？蜜 没有 啊？我有个让人不服不行的优点， 什么呀？ 就是周围的朋友两口子吵架都来找我， 为什么呀？ 啊，不是赖我了啊，因为经过我这么一分析，这双方都觉得自己错在哪儿了。 哦， 哎，回家就抢着给对方道歉。 哎呀，真是对不起，你看看，赖我是不 是？ 是 吧？ 要不然咱们能找他聊去吗？你说给人添麻烦啊，咱也不痛快，不是没有，咱们都痛快了， 痛快了， 这都那挺棒的，就是你能把这个就不好的事儿变成好事儿。 我觉得呀，他特别适合当工会主席。工会主席就是劝架的， 就调解员也可以。 是是是， 调解员 啊，对， 工会主席就是劝架 啊，不是就是经常我记得 我差点让你嘟了过去这句话， 不是吗？工作当中、家庭当中出现问题，不都得找主席吗？ 工会主席范主席，你仔细听一下，说您就是劝架的啊。 范主席好， 是帮助大家解决烦恼困难。 对呀，他要是没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劝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关键是心思灵巧。 对， 那得跟这面都不能说，对，就他就是 就他不行， 不越说越挑吗？ 那当然， 他是不好。但是你看，你是不是这两 头？你也有欠缺，对吧？ 对你就是欠，我跟你。 来看看啊，这个。日下旧闻啊，刚才听了我们说那个新闻，他也有一些反响反馈。他说，我们公司领导大部分都是女性啊， 你这提高比例了， 跟你们说的不对，不相反啊。我们部门其实男生多，但是也只有两个男领导。我们这个团队女领导有七个呢。 妈哟，你团队剩下俩人啊？ 啊，七仙女儿这是？是吧？ 对。 对吧， 七位仙女， 七位仙女， 七个女领导，两个男领导 啊， 剩下仨办事员，不能吧？ 不能，不能，不能，咱们也得一千多人呢，是吧？我瞎猜瞎猜的啊。 哎，咱们那也是女领导， 多 是不是？ 咱们领导，对对，是是是。 所以他这是一个全国的考量啊，不是就您个别单位来那什么的。 是是是。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身边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让您不是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啊。身边女性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这还有一叫 AA 的朋友说，哎，高磊 啊，怎么着？ 没说别的。 嗨，逗我呢您这、真是。行嘞，我知道您在哪儿了，到时候发个信息说说吧啊。 今天国际劳动妇女节啊，不是说要聊劳动，是说劳动妇女的节日。你好吃懒做的不属于这个节日里的人物。 哦。 你也本来不属于 我 多想， 不是我就想，不是我就想，我们家那口子平时什么都不干活，那能过这节吗？ 男人上班不上班？ 上。 哎，这不完了？不是说家务劳动妇女节好吗？ 但是家务他也不能让我爷儿都干了呀！你看我急的， 你也使劲呀，你也摔摔碰碰， 对我也磕磕碰碰去， 你敢吗？ 我。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其他的消息。 好吧，这里是正 高磊的尴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哎，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身边的女性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 是， 哎，您给我们发发微信。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哎，我这么大声干嘛呀？我觉得接下来要说的有意思，这微信都有群， 对， 哎，群多了有时候就乱，哎， 哦、 现在班级的微信群有了自治公约， 哦、 来看看怎么回事。 提起这个微信家长群，老师们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呢？在信息的及时传递和沟通上，家长群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可不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家长 孩子上课又掐人了， 哎呦呵，还得发照片有视频呢。 对， 家长群的存在也意味着老师们必须24小时在线，随时候命。新学期中关村三小的家长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总结出了一份中关村三小班级微信群公约，也确立了家长群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谁呀、啊？这看公约 啊！对， 这份班级微信公约呢，是家长们有感而发。公约对于微信群的使用做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说明确家长要以学生姓名实名制入群， 哦， 学生和非直系亲属不进群，哎，特殊情况和群主单独沟通再看。哎，微信群呢以任课教师发布通知、学校活动方法以及习惯指导为主，家长可以辅助交流教育政策信息、教育资源推荐、成长故事分享、疾病预防等内容。为了不影响重要信息被漏看，老师发布班级信息和通知后，除特别说明群里成员不用空泛回复或者是善意点赞，老师说什么啪啪啪发好几个大拇哥， 不用不用不用， 对， 此外呢，公约提到群众禁止出现推销类、投票类信息、政治敏感、宗教色彩浓郁信息、未经证实信息、消极能量信息、涉及隐私信息、涉及金钱信息、不文明行为及用语等等。 对， 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矛盾以及针对个人的话题，当事人得私下解决，不要在微信群沟通，群主应该起到提醒作用。针对让老师饱受困扰的时段问题呢，公约也明确了，重要信息在晚上7点前发布，晚上9点以后除有紧急事情不再发布信息了。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公约啊，不仅仅适用于这个班级的微信群，就是各个咱们身边的这些微信群，咱都可以按照这公约走。 对 对, 对, 对 吧？不打扰大 家的生活。您要是叫个快餐啊、滴滴啊什么的，您分享一个我也就认了。 是， 您今天说那儿怎么怎么着，这儿怎么怎么着，这儿又涨钱，那儿又跌价的，对不对？这不跟姜昆老师说那相声似的、 啊？ 哎，明天为什么要涨价了？我买了那个甜面酱。一被窝、 好，就是您呀， 胡椒面一抽屉， 您想聊天可以， 对， 咱单独设一个，比如说标注一下，这是班级聊天群，那家长您可以在里边私密。 因为聊天群啊是这样，人家有愿意参加，有 对呀、 参加的， 对、 闲扯群是吧？再怎么说了，有事儿单独聊吧， 啊，就是就是， 废话， 就私聊吧，啊，来，好，再关注一下《捉妖记二》，这有一教训啊，这刻意讨好观众。不一定就有高回报。 哎，捉妖记这电影呢，一还是超过20亿的，是高票房， 对， 捧红了这个小萝卜胡巴啊，甩了甩了甩了，就是一大萝卜呀，我说。哎，那么都让观众对捉妖记二充满了期待，但是电影市场呢，永远都充满了变化。捉妖记二在今年的春节当中上演了高开低走的轨迹。 没错，目前来看呢，观众对于捉妖记二的不足呢，主要是有两点：一呢是影片的情节设置过分低龄化，其次呢是影片中 没错 啊，对于这个小妖胡巴的各种卖萌动作有刻意放大的意思，目的就是借此讨好观众。但是观众人反映了呀，现在影片的情节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尤其是白百合和景柏然扮演的小兰和张天萌这俩角色， 张天一。 啊，张天鹰这俩角色哈， 他呆你就说他萌。 在《捉妖记一》当中啊，就还有一些内心对于胡巴是救啊还是不救的这个挣扎和反复。到了这个《捉妖记二》里边，就只剩下俩人对于胡巴的牵挂，那人物的内心纠葛就大大弱化。 对，这个人物的这个整个设置啊，太单薄， 就太单薄， 太 简单了，太 简单了。 对， 现在动画电影其实早已经超过低龄化的范畴，不是不管是说《寻梦环游记》这样的好莱坞电影，还是像《大鱼海棠》《大圣归来》等等卖座的国产动画，在情节的设置上都是非常成人化， 是 有难度的情节，一点也没有妨害观众对于影片的理解，对吧？ 对， 我们又不是傻子 啊, 啊，这个不是，但这不是这么说 啊, 啊，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头脑运转的过来的啊。至于片中对这个小妖胡巴各种那个，哎呀，扮假装他可爱，其实这个大家我跟你说，这个分析我觉得不对，他们你没分析到点上， 怎么着？ 他咱们又中计了，他为的是卖周边。 当然了， 哎， 我们曾经请过这个他们这个制作方的， 是不是？ 他们就说了，说啊，其实第一步他们完全放弃了周边衍生产品，就很多人去想买，哎，小胡巴很可爱，当时不是票房也2亿，买不着， 巨大的利润点， 对， 那憋一大的，然后这次就赚，这就是那人家说了，我就是给小朋友看的，就是小朋友看完忍不住就得买我们东西，然后我就赚钱了， 对呀、啊， 中计了。 他这一次是合作了60家商户呢，就是大品牌做周边做衍生， 不认真做电影了，因为认电影拍成了一个大广告了。哎，他赚钱的方式呢挪到了去买东西上了，哎，咱们要有志气呢就不让宝宝买，好，加油。 但是听说他们还要拍三， 三你不买他就可能调整了呗。我倒不是说诚心跟您置气，就是说您要不然就直接说这次是给小朋友什么的，别糊弄我们。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电影啊该做还要做好、 啊、对， 做精，同时衍生品你做我们不拦着，有人喜欢有人愿意买， 这俩矛盾吗？咱说 不矛盾、 啊、对呀、啊、电影好了衍生品卖不出去、没听说过， 是啊，所以说千万别啊就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是是， 砸自己的品牌，是吧？ 你这样老把我们当糊涂人，你说这怎么弄呢？ 就是啊，我们可不糊涂。 哎，我们这回糊涂了，不知道买不买。哎呀，养不好啊。 咱呀、啊、还是说说身边那些聪明的女性朋友吧，好不好？今儿我们的话题内容就是、 哎、身边的女性有没有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给我们说说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心情忧郁还是快乐，不靠真实来负责。 魅力燃烧， 对对对，看看大家啊，对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让高磊一说，说成什么样啊？这是今天的最大亮点，经常跑偏，哎，各位女性， 我错了， 妇女之仇，高磊来，你念，一丈魔，魔草儿，魔草儿是他老婆了， 是 啊，是个这个旅游小达人，前期策划酒店选。机票定，事无巨细，每次出去度假都特别开心，真是佩服的不行不行。我是自愿发达，没人胁迫啊，没人胁迫，没有人胁迫我、啊。 哎呦，你别轻点轻点，别那么使劲打自己。 哦、 你这是替这谁出气呢？你这是真是。 我让魔草儿来咱做节目呗。 哦，可以可以， 是吧？ 好好好，把他老公数了一遍。 对对对， 好。得了，李小燕说了，我服我自己啊，我俩娃的嘛。一个6岁，一个2岁，怀孕生娃，除了月子哈，其余时间我都在工作啊。除了坐月子那一个月的时间，您都在工作。他说我自己做生意，好多年都是一个晚上， 真辛苦， 只睡4-5个小时。 哎呦， 因为下班回家我还得弄什么呀？我还做家务呢呀。 哎、 周六周日我还得带娃出去玩啊。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 super 妈妈，我超级女强人。 超级女强人， 那你老公干嘛？ 给、啊、老爷们留点这个，你分配点的工作。有时候你嫌他干的不好啊，你知道知道。 对， 哎，对吧？老这么累，您身体都受。 而且你还要充分的信任他。 哎呀，我老歇着也不容易啊，这。 大爷嘛，你就是真是、 啊、对，你就调整调整，可能老公更忙、 哦、 更忙啊， 那不是理由，对吧？你看老婆这么忙都能抽出时间， 可能是老婆这处理完的公事后边老公还得补上，再继续进一步处理。我瞎说啊， 你看你又开始挑，那证明老婆工作能力不强呗，后边这老公是， 我可没说呀， 没是不是这意思呀， 你别在这儿瞎解读。但你总得就是老公总得有忙的事儿嘛， 是 吧？ 是这意思倒是。 慕寒说了、 啊、 我闺蜜不服不行， 嗯， 这超强的技能，扒那八卦， 嘿 啊，就是那个，哦，不是那八卦哈、啊啊、我还这乾坤坎阵呢，不是， 哦，不是， 有一次开车出去逛街，结果路上被追尾了，我认为对方是一对夫妻，可是就在我和肇事方那位男士与警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位八姐都扒出了人家俩人的情史，据说很艰辛才走到了一起。跟我说这么感动不容易，别跟人家太较真。 哎呦嘿， 要知道人家本职工作可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大夫更得对人家这个 病史， 哎，不 对吧？ 真好， 了解的清楚。 是情绪上的问题，把握细节。 对，他会套话的、嗯。 再说这跟大夫没什么关系，会套话。 不是，是啊，你想想啊，就是说有的人啊，他脑袋疼，他就认为是脑袋疼，其实可能是因为屁股疼引起的脑袋疼。所以你得顺着这条主线， 哦、 你得挖掘，深挖潜力，挖掘出他屁股疼的这个根源。所以这就是大夫的聪明，高超的大夫的医术。 检查一下就都知道了、 哦、 看数据，你不得看看他病症 啊， 听他的叙述， 是是是， 还得看结合数据吗？ 望闻问切嘛、 啊、这是还 是这 是中 医 大夫、 哦哦、好， 但是你肯定还是得有这心思、 哦、 不能简单的轻易相信别人陈述的话。 对对， 节目不错啊，这都适合去做这个 怎么着 刑侦工作，他能问出来呀。 哎呀，再来看看默克吧。我最服我妈，小学2年级毕业，没什么文化、嗯、把我们姊妹仨养大。 怎么没文化？是2年级毕业的。 上大学结婚，哎呀，王老五，我妈姓王，微信名我给她取的，我妈的微信名叫王老五， 就是钻石嘛。 对， 妈 辛苦了， 钻石一样宝贵。 最厉害的呢，是在我影响下，我老妈开始学玩电脑了， 嗯、 玩微信了，还斗地主， 嗯、 还听你们876，哎呦，厉害了，我老妈。你看看， 辛苦了吴奶奶， 我的吴奶奶。 那你怎么称呼人家？ 王奶奶嘛，真是。 哦，你听，你王奶奶听着没吴奶奶霸。 奶奶，你听我说， 孩子，你喝口 喝水， 分泌蜂蜜水吧。啊、 是是是是。 摩托说：“我就服我妈、啊，好像我跟她有那个心灵感应 啊。 我要是在下班路上突然想吃什么，回家准有。 哎呦， 地道了、啊，好多次了，太服我妈了，真的。 我就不信你前两天没跟你妈念叨过。哎妈。”那炸酱面好像咱家有2天没吃了吧？ 后、嗯、来一看，哎，原来微信发出去了啊！您都给布置下去了，是人能还说 就是啊， 不做不做就不做 啊！ 一般妈妈不这样， 不这样啊，爸爸这样，爸爸懒吗？ 就你这样吧，不是爸爸这样。爱帽子黑子说：“嗯，服我媳妇儿，必须服，不服不服挨揍，不服。 嗯”你说，哎，你说这女性朋友也够厉害的，是吧？ 嗨，打是亲骂是爱，他肯定就是 急了还拿脚， 哎， 踹 呢你！ 哎呦呵， 你怎么又不刷碗呀你？ 哎呦， 去那边刷去吧。 我告诉你，你要是摔跤运动员，你就没这么那什么了。他一跤给你摔出去了， 不是，人家那么轻易的有功夫的不漏 不漏， 哎， 哦，漏的时候就吓死人了，是。 好好的过节，你也出来生命危险了。大家说说啊，身边的女性不服不行的地方， 嗯， 哎，尤其让高磊给您一解读，您看看后来变成一什么样？ 是是是， 这都保不齐。 哎， 啊， 真是哈，我就不搅和大家了，咱还是说说新闻吧。 对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 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他，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他，时尚黄金饰品轻奢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他，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他，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咱跟大家说说演出市场的消息。 好， 哎，2017年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征集评选活动结果公布了，活动评选出网络剧《法医秦明》，哎，大家很喜欢。 嗯， 网络电影《特种兵王二：使命抉择》，网络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网络动画片《西游记的故事》等等46部优秀作品。那这些作品呢，获得了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奖励640万元。 哇 啊！奖励额度呢，创2013年以来的新高。哎，大家都可以搜着看看。 嗯，是是是， 对吧？哎，好的东西咱看看。 我们也希望有，你看这奖金这么多，咱也出点好作品，是吧？哈，来，今天呢到十八号， 特别想分人点。 今天到十八号，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中篇白话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话剧《人生天地间》，将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新年首部新作，参加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在国家话剧院的先锋剧场上演。 嗯，另外呢，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大片《头号玩家》将于3月30号上映，影片根据畅销小说《玩家一号》改编，讲述在2045年现实世界衰退破败，人们沉迷于虚拟现实，也就是 VR 的游戏绿洲，嗯，在虚幻世界里寻求慰藉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类衰败的年头往后推了哈，原来都是现在的时候就人类已经是 不如机器人了啊，对， 哎，现在是人类不如这种 VR 啊等等等等的啊。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马克·里朗斯在影片当中饰演游戏绿洲的创始人。 我们再来继续看电影，顾长卫导演的新片《遇见你真好》是定档到了3月29号。《遇见你真好》由白客蓝盈盈主演，改编自恐龙的原创小说。电影讲述了高四紫金复读学校当中的趣事儿。在影片当中，校园里一个又一个神秘搞笑的故事环环相扣又互为因果。 哎，这也挺吸引人的，是吧？嗯，里亚姆·尼森主演的《通勤营救》将于3月30号在中国上映。哇，这几天这好片子不断呀！ 对呀，《 通勤营救》呢，讲述由里亚姆·尼森的男主角扮演男主角麦考利在纽约搭乘通勤列车回家的路上，被意外卷入到一场致命的阴谋当中啊！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排除列车上的危机，同时还要营救同车的乘客。 嗯，挺刺激的哈。 嗯， 另外呢，《寻找罗麦》宣布正式定档到了4月13号。文艺片《寻找罗麦》呢，由王超执导，韩庚和法国演员杰瑞米·埃尔卡伊姆主演。 好，那么英国作曲家韦伯本周二正式推出自传《摘下面具》，那么音乐剧爱好者可以从中一窥这位传奇音乐人的成长经历与情感生活，以及音乐剧后台发生的各种故事。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就观念跑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来看看大家这个身边哪女性有哪些地方 啊 特别佩服。 好，看看维维说，我的闺蜜从初中就在一起了，小的时候是一个美食达人，告诉你为了吃她可以骑车40多分钟去找，长大以后从爱吃发展到会做， 人家厉害，不光吃，哦， 是 吧， 只要你想吃她就能做得出来，中餐西餐各种烘焙中式小点心，哦，无一不精， 到底是谁爱吃。 哎呀，她儿子呢比我闺蜜大几个月，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指腹为婚了，虽然说有点玩笑，但是想起来要是以后真有这么个会做饭的亲家，哎呦简直了。 其实他更爱吃，还不做，你 看 见吗？对吧？ 对， 暴露了微微。 你看，你不能老这么占人便宜。 您真是我不服不行的人 啊！你买点原材料去吧，你啊。 哦，对对对，互通往来。 就是的。 啊、张海明梅说：“今天这过节，所有的女神们啊，节日快乐，是吧、嗯？我心中所有的女性都很了不起。你说生儿育女多不容易，值得佩服，是不是？涨点工资吧。 你确定你们领导会听吗？ 对，你确定领导？”负责管工资的是那女性领导吗？不知道啊。 哎，咱也可以说说领导，听见啊，涨点工资啊，不是啊。 领导刚才那个话是高磊说的。接下来时间要将进入广告时段了，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王一， 对，旁边的高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享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买贵就赔差价哦。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鼎城店满100最高减38元，逢特惠日满600赠6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北京以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北京天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昨天基本上都是阴天，云量比较多，所以呢光照不好，气温呢也比较低，昨天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度上下，那今天呢预报的最高气温是7度，所以这个从预报来说是一个明显回升的，再加上今天咱们北京啊早上起来就阳光就比较不错，所以光照条件比较好，这样的话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有些温暖的这样一个感觉了，所以今天北京天是好天。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啊雨雪天气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少的，降雨的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像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这一带，雨量也都不太大，基本上是以小雨或者是小的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这样的话呢，气温也是处在一个回升的当中啊，以长江这个流域这个为例，上海是稍低一些，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0度，那在未来这个几天当中啊，特别是到这一周的到周末这段时间，它是气温是在处在一个缓慢的回升当中，到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还要回升到15度，这个15度和咱们在这个北京到下周初的时候最高气温也能回到15度，那么气温稍高一些的是在西南的像重庆和成都，今天报的最高气温都在20度左右，所以在未来几天啊它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0度以上， 所以应该说那个地方可能是比较温暖的。就东北来说呢，气温相对还是最低的，但是它的最高气温也是在零度上下这个徘徊，当然最低气温还是在零下十度以下。再就是华南这一带，华南这一带虽然有降水，气温呢这个和这个四川重庆啊稍微低一些，但是也都在17到20度之间。这个另外从季节上来说呢，现在季节的分布，江南已经都进入到了春季了，江汉这一带也已经进入到了春季，所以啊在未来几天当中，这个界限还会继续的向北推移。南方已经是春暖花开啊，咱们北方虽然春的脚步有些缓慢，但是呢气温是在回升当中啊。天气总体情况这样。 好，谢谢李老师，也祝您一天工作顺利，谢谢您。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呢，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还有京渝旧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而在京哈公路燕郊段呢，人民医院至酒厂东向西方向，还有呢迎宾路与学院街交汇口到与海油大街的交汇口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早高峰的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根据我们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么喜庆的日子， 是 我们来说说身旁的女性让你不服不行的地方，真是打心眼里服她。 是 啊，这个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刚才咱念到的都是夸女性的，那我节目一开始能先夸夸两位男性吗？ 凭什么？ 哎，焦红宇就说了，哎呦，好不容易有个红灯嘞，跟你们俩说一句，嘿，听你们俩这广播真特开心带劲。 太好了，我们俩为什么高兴呢？非常容易，因为是被女性夸了， 是 吧？哎，不服不行， 哎， 也是不服不行， 不服不行， 太有眼光了您 不是你可能啊，就是平时被女性夸比较少，今天有点激动。我是天天在节目当中被广大女性夸，我已经很坦然了。 按条歌好听啊。 哎，你怎么那么恶毒呢？专门找我的软肋7寸啊？ 哪是硬的骨头啊？ 我找歌怎么了？多好听啊！今天是不是？都是夸女性的，魅力燃烧，看我72遍，天天 爆2遍了， 放72遍呢，已经差70遍。加油！ 哎，咱说说别人吧，行吗？啊， 行，你接着说，没事，我帮你。 行， 拿根棍。 好，我们帮我。弟就说了，我很佩服的女闺蜜， 嗯嗯， 因为她太爱我了。 哦， 她和我啊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嘿， 这小学、初中、高中又一学校，而且高中同桌，加宿舍对床。家住又同一小区，哎呦，他这样死缠烂打的精神，我真是佩服啊！希望他别喷我。那人也可以说你死缠烂打的人家、啊， 就是彼此的缘分特别深 啊。对， 这是可遇不可求。 对， 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就已经很难很难了。 我觉得他们一般那什么都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啊。 哎、 对对对， 但求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敢说。 蓝精灵说：“我有一发小，哎呦，这懒呢，让我不服不行。哎，结果没想到出现了更加不服不行的事情。”若干年之后，这么懒的一个妈居然培养出一个特别勤快的闺女，真是让我更加不服不行。 我告诉你，物极必反，这个原理说的就是这个。人家妈懒，但是呢姑娘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自力更生。对不对？ 你这意思就是说活总得有人干。 对呀、啊、 不是 不是这意思。 妈肯定是一再说别学我啊，这你得多弄弄，哎，拿自己当反面教材、 哦、哎， 合着依着您那意思就是家里实在让人受不了了，闺女才出手了。 对， 这个、 就是这意思。 对呀、 啊，还有不出手的呢。我突然想起了我姐小学同学，你知道吗？ 以前就是叔叔姐，现在你还少到小学同学，你说吧。 他叫刘颖，你知道吗？他们一家子呀都不会做饭，他爸他妈都不会做。然后闺女肯定 了人家名字。 哎呀，对，我姐上小学那都是40多年前的事儿，谁管、啊？然后你想，他们家谁都不会做饭，我说哪儿了？哦，对，他肯定也不会做饭 啊， 所以一家人就饿着。他们家出了名的瘦。哎呦， 就不吃饭吗？ 对，猴顶灯了，一共一个赛一个瘦。 我觉得不是，肯定就是跟你开玩笑、 啊。不，真不是。我姐去他们家玩，根本就没饭吃，饿着肚子回来的，跟我妈说呢。说你去他们家都不给准备饭，你说他们家人不吃，就坐那待着。 对你走了，赶紧从柜子里拿出来。 我姐这人 哪有在人家带着吃饭、啊？ 我就觉得我姐人缘不怎么样。 钱又转向你，哎呀，行，够了， 是吧？ 你真是妇女之仇啊！ 我这锅肯定不能自己背。 对，是辉子说，刚才公交站我前面一70多岁老奶奶上下车也不方便、 啊、 我就给扶上去了，不服不行啊， 不服。 对， 应该 这不错，不服不行 啊， 够的，但是抢着扶也不行啊，老奶奶受不了， 是是 干嘛呀、啊、你们这是绑了我是怎么着。 悠悠又说了，我就扶我自己，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我收拾屋子，我做饭，我现在回头看看啊，你说我这都是咋过来的呀， 真不容易。 宝贝上一年幼儿园了，现在看一天，我告诉你这人就废了。 那你对，因为你放松了劲儿了。 那现在您保养的还这么水灵啊，悠悠，您看看、嗯、这皮肤透着跟18岁似的。 悠悠悠， 哎呦呦呦，真是这名起的这好 劲。对，风吹埋散，我妈那是不服不行，60岁的人学英语， 哦， 床头让人摆的全是英语教科书， 哦、 哎。就那特什么普 啊 啊，特有普那个不是特什么特朗普， 特朗普 就职演说那个， 嗯， 演说一个字儿一个字人抄在笔记本上， 哇、 哦，中英文对仗，哎呦，我那小侄子很纳闷，奶奶是不是要考试啊？怎么要背这么多单词啊？这多没意思啊！哎，不是，奶奶觉得这有劲， 是啊， 真棒，哎， 老有所为嘛。 叫阿姨来，跟高磊过过、嗯、 过过，哟，我告诉您。 高磊英语80级， 我告诉你，这外交辞令啊，我都没学，我肯定说不过奶奶。 哦， 我只会逗贫的。 你凭什么叫奶奶60岁呢？ 哦，姐， 占人便宜，好样。高磊，我看我不在的时候， 我也40多，你说我叫人姐，那叫什么？你说我40多，您60， 阿姨呀、啊，刚才我怎么 叫阿姨？哦， 叫人姐，那听众管你叫叔啊。 还可以 啊，可什么意义、啊、糊涂的旁观者，我和我媳妇儿这个收入没达到平均水平，什么意思 啊？ 不知道，他这发的不通， 就有点前后没 搭。对，你再重新发一个。 对，再看看这个魑魅魍魉说了， 我这得消灭。 我就特服女性找不着路，特迷糊的状态， 哎、 太 对，太逗，这我也经历过。 只要是和他说，哎呀，你呀、啊、向左走，然后有一牛肉馆，然后呢，你见着牛肉馆再往前走，有一家美容店，然后你再右转，你这么说，他准保能找到地方。 哦，每一个地儿都得是 左右， 对，不是左右，关键是步步为营， 哦、 哎，一步一个扎实。这地儿先遇见一牛肉馆，哎，这都能记住啊， 啊 哎，吃的漂亮的都。 啊， 我昨天跟人说上街了，对。这个出门啊往左 啊， 出门就往右了， 出门就往右， 还有那个 左右 下电梯应该往左，出门带着你就往右走，右边才2户，左边都20户， 那边显得就得比那短嘛， 啊、 都明摆着不能走错嘛。后来我说了，你别担心嘛，第一选择以外都是正确的。 那就是你的第一选择永远是错的。 不是因为不是别不是说所有的 啊，有的女同胞她这认路啊，你就经常迷糊的 缺根弦儿， 就你那个下就是直觉就不操心的反应，你把它扣除掉，哎，下个准是正确。 是是是，还真是 四个方向除外啊。 好，你要说东南西北更找不着路了， 找不着找不着 啊。哎呀，来，哎呀，延续就说了，高磊这是拉仇恨来了，不服 不 行， 不服不行，对。哎，这个刘女士，您听到了，回复一下，是不是就是不想给高磊做饭啊？刘姨说了，说我夸过我家外甥媳妇儿，年轻漂亮，会吃会喝，还会做， 嘿， 炒炖炸这爆蒸煮样样俱佳。哎，不是北京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好吃好玩无一不晓。非但如此，甜点也是极佳呀。不提别的，我们家二十几个人的生日蛋糕，全人一人做的， 我的天， 夸张！我跟你说，比卖的那是棒棒的。且他还是三个妈啊，对， 不是几个， 且他还是三个儿子的妈， 吓死我了！ 哎呀，这三个儿子都当妈， 你也拉仇恨呢？ 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漂亮、聪明、可爱。哎呀，你说俩是不是值得夸？ 我、哦、太值得夸了！ 我也得不服不行，您灵儿， 他怎么能生仨呢？ 这是重点吗？ 是， 一口气三胞胎 哦！哎呦，英雄母亲嘿！ 我用你疯，这个。灵儿也是真是会夸人， 是是是、 哎、会观察 啊， 像您这样长辈这都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 对对对， 你要说你这做的什么呀，给我儿子吃这个 啊， 这是人吃的吗？ 就是的呀、嗯、这婆媳关系能好得了吗、 嗯、没有关系，马上就快没关系了。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身边的女性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各位，大家欢迎互动一下您身边的女性让您不服不行的地方。 是是是、 哎、我们先来说说旅游、 啊、 角楼图书馆成了古都文化的新景点了，开馆四个月累计进馆已达到了35000多人次。 嗯，如今呢越来越多家住在左安门附近的市民朋友呢愿意每周都来角楼图书馆阅读，打去年10月28号开馆以来呀，不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角楼图书馆的累计进馆人数已经是达到了35000多人次，昔日古都的老地标之一正在逐渐的成为市民品味书香体验传统文化的新景点。 哎，东城区第二图书馆馆长啊，人家说了，修建于1553年的北京外城东南角楼，上世纪20-30年代自然坍塌了， 哦、 年头太长。 是 参照上世纪20-3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复建之后呢，北京外城东南角楼再次出现在咱们左安门护城河的边上。 嗯， 建成与明城墙角楼、前门箭楼、永定门城楼共同环绕天坛的一坛居中四楼环绕历史文化景观。那你这角楼是复建了，但是干嘛用呢？ 是啊， 多方调研、 嗯、 最终确定化身为公共图书馆，打造咱充满京味儿的文化景观和城市名片。2017年的10月28号，角楼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变身为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分馆。 对， 哎， 告诉大家哈， 分舵啊， 是啊。 对，就那意思吧。 整个这个图书馆呢一共三层，一层呢是主题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区， 是 主要呢就是举办咱们老北京文化主题展览。二层呢是图书阅览区，现在有地方文献图书7000册，纸质报纸30多种，期刊100多种，为读者呢提供阅读服务，同时还可以举办小型读书会等活动。三层就是一大的露天平台， 这更舒服了 啊！ 角楼图书馆365天日日无休啊，而且几乎每天安排一场活动， 动。 为了吸引更多中青年的读者群体呢，在征求年轻人的意见之后，每周五的闭馆时间人家还延长到了22点， 好， 晚上才关门呢。 是是是，别看这角楼图书馆只有3层哈，却专门为腿脚不方便的读者呢准备了一部电梯。您来到2楼，暗红色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图书、期刊和报纸，中式的木质的桌椅、蒲团、砖雕、手绘的纹饰和木窗造型的壁灯，处处啊都透着京味儿呢。 哎，图书馆不仅照顾老朋友，还对小朋友也有所关照。他开辟了独立的儿童区，屋子呀正中摆放着粉色的小桌椅，地上呢沿着书架摆着彩色的软垫，书架高度就到成年人的胸口而已。因为小朋友们嘛， 对， 300多册世界各地的绘本图书也是方便娃娃们取阅。 而且每周五啊，这儿开办的角楼图书馆夜读活动已经是成为了招牌活动。图书馆呢给年轻人专门在2层的阅览室留出了一块独立空间，每次呢可以接受20多人参加。 嗯， 大家呢围坐在蒲团上讨论着对某本书的感受和看法。 如今每天来角楼图书馆的读者流量已经达到了200多人，累计进馆人数达到了3500多人次。有不少曾经住在附近的居民搬走之后，又特意的回来， 嘿， 专门是为了角楼图书馆到这儿来看看。 对，这儿我告诉大家，不光能读书，而且来角楼图书馆还能体验包括什么呢？手工制作等各式文化活动。比如说，在聆听北京的活动当中，有读者呢就可以听到咱们老北京的叫卖声、古琴的演奏声等等。在艺术北京活动当中呢，还能够在艺术家的带领下学习剪纸和纸戏剧等等呢。你看看这活动丰富多彩哈。 对对对，他这露天的平台在利用上 是 吧？晚上就做一些安静的，也不对这儿没有太不好影响的活动， 对对对， 结合起来咖啡馆啊或者什么的， 尤其是在春夏季节， 对吧？ 对、 特别的舒服， 嗯， 很期待啊，我也很想去看看。 到时候咱组织可听众 左安门是吧？ 对啊，离你家还挺近， 虽然是左安门，但好像在咱们有前方。 我不分那块，我告诉你那块是斜街，是不是斜街？ 肯定是在咱们有前方啊。在咱们这个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行了，就这么着吧。 咱先说下一条啊，我们先查查、 谁查呢？我看路况 哦，路况了，好好好。旅游啊从景区升级到了全域啊，北京启动全域旅游示范区评估。今日召开的北京旅游工作会议上透露，门头沟、昌平、平谷、怀柔、延庆5个区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预评估工作今年呢将正式启动了。旅游业主要预期目标呢是实现旅游总收入增长7%以上，旅游购物和餐饮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4%以上。 今年呢，北京还将深入推进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扩大区域旅游合作，落实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6年至2018年各项工作，加强京张体育旅游休闲带、京东休闲旅游示范区、京西南生态旅游带等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完成9+10等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就是越来越好呗， 是是是、 嗯、 而且越来越方便了。简单说一下啊，从3月3号起，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可以在报刊亭免费领取6种北京旅游咨询宣传册，包括文明旅游、快乐出行、北京旅游地图以及会游北京等等。 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想要到远地儿玩的朋友，进入3月以来呢，多个景区传来对游客的利好消息。像九寨沟景区自去年地震关闭后首次面向游客开放，那么西藏林芝地区也举办了桃花节，4月30号之前 A 级景区都是免票的。 哇， 这是西藏林芝啊， 是 4月30号之前，天哪， 这就快了呀、是吧、 嗯、 咱们今天过节的姐姐妹妹们，咱们组织一次属于你们的聚会吧。 整天猜猜，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小明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发现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情侣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非常形象生动的啊，表现了女性聚会热闹闹 的场景， 哎，话非常多的场景，丰富吗？ 对 呀、啊，可爱吗？ 叮了当啷的， 叮了当啷 啊，就是碰杯嘛， 对不？ 干一个， 对对对， 走着， 哦嘛，你这听着不像女性聚会的，走一个是吧？今天呢，说说身边的女性让你不得不服的地方啊，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带给大家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年终奖如何缴纳个税的话题。本期节目我们将谈到的是全年一次性奖金具体如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文件规定，首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等于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乘以适用税率减速算扣除数。 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等于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减去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乘以适用税率再减去速算扣除数。 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关于年终奖计税方法，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N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这一时段来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国际趣闻。 好 啊，抓紧时间，就在3月4号的晚上，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的晚宴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怎么 了呀？一名男子美国人啊，因为涉嫌盗窃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弗朗西啊，麦克多曼德的小金人被捕了。 哎呦， 他非要拿人家那个。那不是那奥斯卡那奖， 对 奖项， 小金人那奖， 对吧？对， 奖杯嘛，就算是啊。 那小金人随后呢，也被还给了这位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 嗯，洛杉矶警方一名发言人就说，嫌疑人呢，布莱恩特现年47岁，他偷走小金人之后呢，随即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自拍视频，他还冲着摄像头举起小金人，哎，还说，看吧，我的团队今晚获得了这个，这是我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得到了他，这不是？ 哦，大概是这个人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哦， 就拿这个，然后好像假装自己能怎么着？ 那你干嘛拿人家的？你有本事你自己获一个去， 不问自取是为贼，就人家不知道情况下你拿走了，那就是偷， 就是偷、啊， 就报警嘛， 对 对吧、啊？演员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得个奖， 是 啊。你会发现这一届都是对很多年表演积累的一种这种肯定。 我看好像有一位摄像是14届提名，最终获奖， 拼的是实力， 是啊。